会恢复经济。苏丹希望加强和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美国、苏丹和以色列几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同意苏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尼日利亚军方表示，在东北部对极端组织展开行动，打死至少16名武装分子。声明指出，军队在博尔诺州发现博科圣地一支架车队向扎德湖附近一个架小镇推进，随即发动攻击，又在不同地点和武装分子搏火。博科圣地成立十几年来频繁出没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并对周边的扎德、尼日尔和喀麦隆等的国家构成安全威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在早上八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系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香港每日有超过2000个病人等候器官移植，每年有大约400宗成功器官移植个案。 一个决定有机会为7条生命赋予重生的意义。 精拎一点器官捐赠系列， 请来不同代表宣扬器官捐赠。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支持器官捐赠，以爱延续生命。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26号，本港增6宗确诊，一宗属本地感染，源头未明。 本地游旅行团人数放宽至30人，旅议会称出团数目不多。 李斌豪被台湾驱逐出境，台方称从事与居留目的不符工作。 疫情恶化，西班牙再颁紧急状态令，政府要求国会批准，维持半年。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0月26号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今日就重阳节翌日啦，公众假期嘅日子。不过呢个时候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依然有千禧年代呢个节目噶。今朝首先讲讲咧，就喺过去嘅周末期间嘅情况啦。因为见到疫症方面咧，寻日就6宗嘅个案，1宗源头不明。过去一段时间都有啲零星嘅个案噶，不过喺周末期间都见到喺街上好多地方咧，多咗人都出外玩啊。咁其中啦，就有关本地旅行团方面咧，政府之前就话放宽啦，而家上限咧可以一团去到30人噶。咁礼拜五23号开始放宽之后，咁旅游业议会嘅讲法咧就话接获咗79间嘅旅行社登记咗近200个嘅本地团啦。咁呢个咧就系最新嘅情况。咁大家有冇参加过呢本地团咧？近呢两日或者有冇兴趣去参加呢本地团咧？经历系点咧？打嚟讲下18723111872311。而家请嚟业界又同我哋倾下先。首先请嚟有嘉宾咧就系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同我哋一齐倾下噶。早晨，崔定邦。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叶冠霖。 早晨，你好，你见个反应点啊？呢啲本地团呢、這个周末期间 ？OK， 嗱，呢个假期入边啦，咁咧啲本地团咧，其实因为都系刚刚恢复翻啦，咁所以我相信咧个旅行团数目咧就其实唔系话太多嘅咁样。 我见旅游业议会个数就话79间旅行社近200个团，同埋都唔算多啦，近200团喺成个周末嚟讲。 如果其實咧，我哋自己以前做過少少嘅統計啦，咁其實講緊咧，如果疫情以前啦，或者即係社會有混亂之前啦，其實每日嗰啲本地旅行團啦，咁咧，因為其實呢啲本地旅行團咧，其實大家可能平時冇乜懷疑，但其實咧好多人都會有參加，或者好多機構都會辦嘅，例如可能係老人中心啊、青年中心啊，以至可能係好多屋。院啊，業委會咧，佢都會委託旅行社啦，去舉辦本地旅行團嘅咁樣。咁所以嗰個旅行團數目咧，本身唔係咁少嘅，係。 咁而家呢兩日頭先話唔多啦，咁而家登記就話近200團，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反應會係點樣？因為有啲限制嘅嘛，喺限制之下會唔會即係都未必收得滿啊？定係點樣咧？ 因為喺而家一個新嘅安排之下啦，兼顧咗咧防疫嘅安排啦，咁所以我哋嘅旅遊巴士啦，以前可能咧一架巴士可能坐五十人啊，坐滿曬五十人咁樣，咁而家根據個規定咧，只能夠咧係坐嗰、那個capacity 啦，就最多係一半嘅。如果假設一部五十人嘅旅遊巴士，連埋導遊同埋司機。最多係25個人咯，所以實際上咧可以參與到咧嗰個咧乘客啦，即係嗰啲參加者啦，係最多係23個咯，係。 咁所以人數一定要少咗啦。但我想問翻啦，譬如週末期間你哋有冇知啲團係點樣運作啊？譬如收幾多錢去邊度玩？咁邊啲最快復甦、最受歡迎嘅暫時見啦。 嗱，當然啦，咁其實唔同嘅旅行社、唔同嘅客人嗰個群組咧，咁咧個價錢都唔同嘅。我有見過咧，有啲我認識嘅旅行社啦，佢有啲本地團咧600多蚊都有嘅。咁咧即係當然佢可能係食得咧比較好啦，咁樣個行程咧可能亦都由早玩到晚啦，咁樣。咁我亦都有見到好似我有啲朋友，我啲生意嘅 partner， 咁佢有啲旅行團咧，咁佢嗰個收費咧都係比較相宜嘅，可能60多蚊啊、70多蚊已經係咧有一日玩咗半日啦，咁樣係。 但係玩啲咩嘅咧？而家本地團興？ 好多咁嗱，一般傳統嘅旅行團可能去郊外嘅行下山啊，去食下海鮮啊，又有咁樣。咁有啲可能有特色嘅旅行團啦，咁大家可能呢一兩日都睇新聞見到啦，可能有一啲旅行團咧，佢都去一啲景點，咁之後就去咗口罩廠做口罩 DIY 啊，咁之後就再落咗去咧，即係灣仔去咗利東街食晏嘅咁樣，咁都可以好輕鬆玩半日嘅咁樣，咁所以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其實係。 但好奇啦，點解啲人會想參加本地旅行團咧？其實頭先講啲地方去灣仔食嘢啊，咁去景點自己去都得啦。 因為其實咧有一啲可能我哋自己啦，平時會自己都去行下山啊，即係去啊去啊離島啊咁咧。但社會上咧其實有一啲客人啦，咁咧可能佢一班人嘅，咁咧一齊去旅行，咁唔想咧自己要做咁多嘢啦，咁所以可能咧佢哋都委託。即係旅行社啦，去安排，不如參加旅行團啦，咁咧交通又有安排，咁咧即係嗰個食晏啦，或者去景點，全部有人打點啊嘛，咁同埋個價錢咧又有競爭力，咁所以佢哋都會想委託旅行社啊，喂可唔可以幫我搞一個旅行團啊？或者其實因為我哋旅行社，我哋都有自己嗰個客源嘅，咁當我哋有辦法而家可以做到本地團嘅時候，咁我哋都會即刻咧即係發信息啊，我哋會發電郵俾我哋自己嘅熟客，有得去旅行啦，大家有冇興趣啊？咁咯係， 會唔會出現好吊鬼情況？因為而家限聚令之下咧，市民譬如一班朋友有10個人咁啦，理論上唔可以一齊去玩噶嘛，就一定因為違反限聚令啊嘛。但係經咗團之後咧，就變成合法去做啦。會唔會有呢啲咁嘅人專登為咗一群人出去玩而去揾你哋搞團嘅咧？有冇啲情況？ 呢個正正就係咧，我相信係個原意之一啦。因為咧，你委託旅行社，咁我哋旅行社，我哋會派出職員啦，我哋派出導遊啦，咁會跟進成個旅行團嘅安排啊嘛。咁例如我哋喺成個行程嘅期間咧，係唔容許客人咧係除低口罩嘅。咁如果可能，我哋自己行山，我哋自己行咗上一座山上面，咁可能我哋都唔可以，不如咧透透氣啦咁樣。但如果喺旅行團嘅運作入面咧，我哋係唔可以。容許客人咁樣做咯，所以呢一個係咧旅行團同埋自由行嗰個分別咯，係。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呢兩日見到有啲本地團都做緊啦，嗰個運作暢唔暢順咧？你知唔知啊？呢個 ？OK 嗱，整體咧，好似我自己都去咗咧，即係參觀一個旅行團啦，咁我都去幫手打點一下啦。咁其實整體暢順嘅，因為每一個旅行團入邊嘅人數仲少咗啦，咁樣，咁所以咧大致上咧整體其實係暢順嘅，呢個係。 你去過團去邊度玩㗎？嗰個？ 我個團，我有參加過旅行團咧，就係、是、正正就係咧去南寧原始啊，咁亦都去口罩廠 DIY 啊咁啦。 即係南寧，即係鑽石山嗰個咧。 鑽石山南寧原始啦，咁之後就去咗咧紅磡啦，去咗口罩廠嗰度做 DIY， 之後就過去灣仔食飯咯，係。 咁呢個就半日行程。 呢個係一個半日嘅行程嘅，由上晝十點大約結束個行程，大約下晝三點幾啊四點到啦，係。 滿唔滿啊？呢個團你見？ 呢個團咧，根據嗰個人數嘅上限咧，係爆滿咗嘅，係。 嗯，我想好奇問一下啦，因為而家頭先你講車嗰度個限制咁啊，限坐一半人嘅啫嘛，架車哪怕你五十人容量，你連埋職員都係坐得廿五人嘅啫。 係。 維唔維持到個成本嘅咧？作為經營者嚟講。 喺現時咧，如果要兼顧一個咧，即係比較親民啊，我哋做生意嘅，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定咗個價錢出嚟之後咧，客人我哋係想佢即刻心動，即刻做決定要參加，呢個係做生意啊嘛。如果兼顧咗一個好貼地嘅價錢啊，又或者其實兼顧咗好多因素，因為除咗我哋而家旅行團，除咗我哋要將個巴士個容量減低啦，咁我哋亦都要咧去增加一啲設施落去，例如我哋需要咧派一啲口罩啊，派一啲防疫包啊，入邊可能有口罩啊，有洗手液啊，有濕紙巾等等啦，咁都係有一個成本嘅增加嘅。咁現時啦，因為每一個旅行團咧，咁其實都可以咧攞到一個補助，就可以真係有少少幫助啦。咁你話但整體單獨去睇呢、這個可唔可以維持到旅行社嗰個咧生計咧？那個答案係完全唔可以咯，係。 即係頭先你講你嗰只就六十幾蚊玩半日係咪？頭先你講我應該 係啦，係啦。 咁但係政府而家就有個叫綠色生活本地遊，係咪理論上每個客都攞到200蚊嘅呢度？即係資助落嚟俾旅行社會。 OK， 根據係每一個旅行團啦，咁佢都每一個參加者啦，係可以有一個200蚊嘅補助，而呢一個補助係補助俾旅行社嘅。點解會有呢一個補助呢？因為其實這個補助源自今年嘅年頭啦。因為其實我哋旅遊業啦，我哋持續面對咗個困難超過一年半啦。咁所以咧，就政府都喺今年年頭嘅時候，仲要係未發生咧新型肺炎之前啦，係有一啲補助，希望係鼓勵旅行社係可以咧創新同埋做多啲其他唔同嘅業務咯。係。 所以計落條數就每個客，譬如以頭先個例子啦，260几蚊计落，哪怕你架车限坐一半，都仲维持到成本嘅呢、這个，即系条数就咁计。 呢个系勉强系可以维持到成本，因为其实大家都冇忽略，其实旅游巴嗰个成本咧，其实喺度嘅，即 系 固定啦。咁咧，同埋仲要系将嗰个人数减半咗啦。咁所以這呢一个咧，即系整体咧去计嗰个咧，即系营运啦，其实就掹掹紧嘅，其实系。 有幾大空間再多啲呢啲團出咧？頭先講就暫時見到近200個團登記啦。你話其實過往係多好多，你覺得有幾大上升空間？試完呢個長假期長週末之後， 因為牽涉到我哋咧，而家要制定咗個行程啦。咁我哋嘅行程必須符合咧，因為呢個係個法例嚟嘅，我哋必須要符合咧綠色生活遊嗰個要求啊，例如係景點啊、行程啊，同埋以至佢個配套啦。咁呢個我哋要一啲安排啦。咁同埋我哋需要向個將呢個旅行團交俾旅遊業議會登記啦。咁所以我諗整體咧嗰個登記咧係需時嘅。咁我諗都需要有一段時間才會見到這些旅行團的、那個、登記數目會增加，還有其實因為始終或多或少呢客人呢當然大家都很想去旅行，這個是事實來的，但亦都其實客人呢有很多考慮、例如可能這麼大班人出去玩呢，那呢會不會有個感染的風險呢？又或者其實那個行程的需要是怎樣呢？那客人和以至經濟的環境其實都不斷惡化，那呢客人自己都會想、不如呢如果玩少一點的，那會不會省到錢呢？這樣那所以呢那個業務那個狀況或者會不會很快呢會有一個呢好顯著嘅上升咧，這個咧唔樂觀嘅，其實係。 嗱，嗰個感染風險嗰度啦，咁啲導遊啊都要做一次檢測先嘅，第一次帶團嘅時候，你見嗰個運作係點？係咪靠政府派津嗰啲做多啊？而家見啲導遊。 是啊，因为而家咧就刚刚啦，咁咧我哋都叫实施咗一两日啦，两三日咁样。但因为旅议会安排俾导游嗰、那个导游领队嗰个检测，需要喺咧下个礼拜先至会进行，即系新今个星期先至会进行啦。咁、所以而家参与出团嘅导游同埋领队啦，都系自己可能去咗私家医院啦，去咗个检测，又或者其实就去咗政府嗰个门诊嗰度就攞针做测试咯，系。所以。导致到都到整体咧，嗰、那个啊可以运作嘅旅行团咧，数目其实系比较少嘅。系 我见有啲导游就话啊，我做政府验派樽验嗰、那个，咁三日冇结果就当冇事啦，咁样系咪好多都系用呢种方式嘅？ 都有嘅。咁咧呢个，因为呢个系最方便啊，同埋因为始终导游咧，好多导游咧都已经冇嘢做咗，即系超过一年几啦咁样。如果请佢哋可能要自己自費去咧私家醫院嗰度，可能做一個千幾兩千蚊咧，即係嗰個快速測試咧，呢、這個都係一筆開支嚟嘅。咁所以的確係有導遊咧會去咧揾政府門診嗰度咧去攞樽去做測試嘅，呢個係。 我見到就你就話做本地遊啦，而家勉強可以維持到成本啦。如果搞個團嘅話，咁但係其實都唔係好幫到手咧，因為個客都未算好多。旅遊業界啦，你點睇咧？長遠要宏觀啲去復甦點搞啊？ 我哋都覺得始終咧，政府係真係要的起個決心，咁咧盡快解決個疫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包括僱主又好，僱員都好，其實咧十一月份保就業就會結束噶啦。咁大家有眼睇咧，國泰航空個例子就係咧，如果冇咗保就業之後，或者佢唔攞保就業嘅補助之後啦，咁其實咧好多企業咧都會捱唔住嘅，因為其實整體個環境實在好差啦，特別可能係同旅遊啊、零售、交通相關嘅行業咧，其實嗰個經營狀況而家係好差嘅，咁所以十一月好快會進入噶啦，仲有一個星期就到十一月啦，咁咧如果我哋唔能夠盡快係恢復翻同內地嗰個正常往來同埋通關嘅話咧，咁咧我哋好難想像咧，究竟大家仲即係整體嗰個經濟，以至特別好似我哋旅遊零售，究竟仲可以咧捱得到幾耐咯？係 所以特別關心內地嗰環啊，點解呢個數？因為佢旅客數字都係內地居多，係咪啊？ 因為而家咧，我哋可以大家環顧睇翻身邊嘅地方，咁咧可能喺亞洲嘅咁樣，咁咧就算你話去日本、南韓，咁日本、南韓個疫情當然唔算話太嚴重，但始終都係有零星嘅個案發生啦。咁大家都始終未必係好放心去啦。你話落到東南亞，以前可能好多地方可以去，但而家東南亞好多地方都係有疫情嘅咁樣，環顧喺我哋身邊咧。最安全，亦都可以，我哋最快系可以復甦到嘅業務咧，的確係內地啊嘛。咁咧呢個，我諗大家中意又好，唔中意都好，都係要面對嘅現實嘅。同埋另一樣，除咗內地之外啦，我哋嘅隔離鄰舍澳門啦，咁咧其實我哋港澳之間個本來嗰個往來好密切嘅。咁咧大家可能就算平時唔去本地遊嘅，咁可能不如禮拜六日冇嘢做。我去澳門行下啦，咁樣咁咧唔一定去賭場噶嘛，可能真係去度假村玩下啊，即係去游下水啊，咁樣去食下嘢。但我哋而家連往來澳門個交通都已經停頓咗超過咧八個月，超過250日，個狀況非常唔理想咯。所以我哋港府係真係有需要的起心肝，諗諗點樣係可以令到個疫情係早日結束，等到咧。可以盡快恢復翻香港同埋內地、澳門個交通咯，係。 不過其實聽個講法就係健康碼嗰啲技術就搞掂喺度噶啦，爭在而家未傾得到啫。香港一路都清唔到零，而家都譬如尋日又有不明源頭嘅本地個案啦，就好似人哋未必放心俾香港咁樣通，可能會係。 係啊，如果調翻轉，可能我哋係咧澳門或者內地，我哋都會有疑問，會唔會咧放咗香港人入嚟之後咧，即係會有個感染？因為新冠病毒的確係個傳染性係比較高噶嘛。咁所以最核心個問題就係香港點樣可以做到咧個案清零咧，或者將嗰個咧即係冇個案嘅日子，因為我哋始終而家做唔到咧，即係零個案啊嘛咁樣。 我哋有冇真係香我哋嘅社會或者港府係咪應該要諗下點樣係可以令到某一段日子我哋嗰個個案係真係比較少啲嘅，令到澳門或者內地都放心俾我哋恢復翻一個正常嘅往來咯，係。 嗯 ，OK 好，咁多謝曬崔定邦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講翻即係業界點睇而家本地遊嘅情況啊，崔定邦咧就係、是。旅遊促進會的總幹事除了講本地都講到宏觀啲啦，香港旅遊業點復甦啊？大家打嚟一起傾下嘅1872311 1872311。過去嘅呢個週末你點樣過呢？你選擇留喺屋企啊，有自己出去玩啊，定係有選擇參加呢本地團呢？聽崔定邦講咧，頭先就參加就未算好踴躍嘅啫。咁聽完佢介紹啦，可能有得60多元就有得跟住團去去到一啲地方參觀啊，一啲景點啊，同埋去食一餐啊咁樣。咁你覺得有冇吸引力咧？你會唔會選擇呢？打嚟一齐倾下1872311 1872311，疫症之下你要点选择你嘅生活咧？打嚟一齐倾下。头先啊，听我崔定邦嘅意见啦，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一齐倾下。香港导游总工会理事长黄家毅一齐倾下。早晨，黄家毅。 系，大家好，主持好。 系啊，不如讲下你见本地团周末个反应点啊？ 都系好差噶啦。 嗯。 即系冇预期中嘅那個樂觀咯。 嗯，有冇親身或者近距離觀察過、接觸過呢啲團嘅運作啊？你自己啊？ 我就冇近距離去接觸，不過根據我哋會員即係導遊咧報翻嚟嘅情況，就都唔幫得幾多啦嚇。都係對呢個開工方面都係唔幫得幾多噶。 嗯，滿唔滿啊？嗱，而家團就唔算多啦，講緊暫時見到近200個啦。咁但係客會唔滿嘅，你知唔知啊？ 唔滿噶，多數都唔滿噶嚇。 嗯，即係而家其實減咗半個架旅遊巴，50位已經25人為之滿嘅啦，都唔滿嘅都係。 係啊，都係唔滿嘅。 嗯，咁導遊係點計嘅咧？導遊係計帶一個團就收錢啦，定係逐個旅客計咁嘅？點計數啊？ 計帶一個團嘅，即係以前講緊帶外地客咧，可以去 shopping 咧就有佣金嘅。咁帶本地團係冇可能有 shopping 噶嘛。所以就係斷每個團咁計嘅，咁即係根據報翻嚟嘅，即係導遊報翻嚟嘅一個團咧，都係講緊係800蚊咁樣嘅。 嗯，全日定半日呢、這個？ 一日 就800蚊多。以往咧，以往係咪多啲嘅可以？ 以往我哋係有1000蚊兼夾有呢個佣金嘅收入嘅。 咁所以而家收入少咗，咁但係的確係客又少咗，一個團帶到嘅人數都少咗嘅呢個又。 係啊。 咁但係嗱，頭先講嗱，開到工就有咧，咁但係會唔會有啲導遊都分唔到呢近200團裏邊嘅工作㗎？都應該有一批都仲未有公開住係咪？ 大部分都係冇公開嘅，呢個冇辦法嘅，因為依家放寬咗限制，即係叫做有啲本地團去組織下，咁但係。即係我哋或者動工呢個內需啦，內需係遠遠及唔到俾大家都有公開嘅。這個數字係好爭好遠嘅。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譬如你聽到啲可能你啲會員啦，講到即係導遊帶隊嘅情況，呢兩日有冇啲咩觀察咧？譬如啲團友合唔合作啊，防疫措施又好啊，大家嘅會唔會餓咗好耐團啊？個反應點啊？有冇啲咩觀察咧？聽到？ 其實呢合作就好合作嘅，因為即係啱啱放寬呢個限制，咁有啲團組織下，但係呢啲客呢基本上都係叫做我哋平時嘅即係旅行社嘅熟客嚟嘅，咁樣去 call 翻嚟嘅。實際上呢個審核報名嘅呢唔算多嘅。始終市民對呢個旅遊嗰個意欲仲未翻嚟嘅。是靠旅行社平时的熟咁样 call 翻嚟嘅，所以基本上都合作嘅。 其实边啲为之熟客嘅会唔会即系譬如有啲可能我幻想我唔知啱唔啱啊？会唔会长者多啲嘅呢啲通常定系点样？定系咩人都有？ 咁唔系咩人都有嘅， 咩人都有嘅。即系参加本地团，有时我头先同之前啊崔连邦讲，可能系有啲组织会搞啊，咁一群人，即系系咪嗰类熟客？你意思系？ 系啦，冇错啦，即系平时嗰啲嗰啲團體keep 開嘅嗰啲場客嚟嘅。 但係而家咧就由於政府都有一個叫做綠色生活本地遊，每名旅客有200蚊嘅資助啦。呢、這個會唔會都幫到手啲咧？可以有助壓低個團費，所以個吸引力應該會好啲咧都。 咁啊， 有啊，總好過冇嘅。不過對於嗰個幫助其實並唔係好大嘅啫。對於呢、這個即係刺激到旅客唔係幾高嘅啫。 嗯， 本身個成本係已經係高咗㗎，因為喺嗰個服務方面，包括頭先講嘅人數啊食飯啊咁樣都提升咗嗰個成本㗎。 嗯。但係嗰人數嗰啲係咪，譬如食飯都計人頭嘅啫，係咪啊？同即係坐開啲台，會唔會又會收貴啲㗎？啲餐廳即係同團合作開啲。 係啊，咁一定係㗎。你一台十個人坐，同埋一台四個人坐，咁、一架車收十個人坐，同埋一架車十個人坐，那個成本都係入邊㗎嘛。 另一個就是運作方面，就講到是不是導遊現在都說除非有一個無線通話設備，如果不是離開旅遊巴之後都不可以講解的，這些操作起來難不難？ 這個暫時來講，我們沒有去增加這些裝備的，都是靠就是大聲地這樣講解的而已。辛苦了，因為大家的距離是大了嘛。 這個現在不是要規定的，這個就是大声啲讲都 OK 嘅，呢个都 系啊， OK， 好啦，阿黄家毅，因为咧仲想问一问咧，有关即系整体嘅成个即系导游业界要走出今次呢个困境，可能除咗靠本地游都未必好帮得手，宏观啲点样讲咧？咁但系呢度可能都要花啲篇幅，我新闻之后再请你一齐倾好唔好啊，黄家毅？ 好， 再倾多阵啦，讲讲即系整体旅游业嗰、那个导游嗰个情况。呢个时候呼吁阿听众打嚟一齐倾先，1872311，1872311，本地游啦，而家话放宽咗30人一团啦，有冇吸引力咧？你会点谂咧？一齐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距离美国大选投票仲有9日，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分别到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和威斯康星州拉票。他向支持者说，即使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美国的疫情都会扭转。他星期一会前往宾夕法尼亚出席竞选活动。另外，虽然副总统彭斯的幕僚长确诊，但彭斯未有停止造势活动。他的办公室发言人说，彭斯和太太星期日的检测结果呈阴性。白宫幕僚长梅多斯说，彭斯继续履行副总统的基本职责，但未说明竞选活动如何归类为基本。民主党的拜登星期日没有公开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参议院通过动议限制任命案的辩论时间，预计最快星期一进行最终确认表决。参议院罕有在星期日开会，以51票比48票通过有关的动议，为任命案清除程序障碍。由於共和黨控制參議院，通過巴雷特任命幾乎是毫無懸念。金斯伯格上個月18日逝世，特朗普隨即任命48歲的巴雷特填補大法官空缺，並希望參議院在大選前通過任命，令最高法院內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比例由5:4變成6:3，亦都令到巴雷特能夠趕及審理可能出現的選舉訴訟。世界卫生组织数字显示，新型肺炎单日新增个案连续第三日创新高，全球累计超过4200万宗个案，单日新增465000多宗个案，是连续第三日的单日的个案超过43万宗。欧洲疫情严峻，西班牙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压制新型肺炎疫情蔓延。首相桑切斯说，全国紧急状态持续15日，在每晚的11点至第二日清晨6点实施宵禁，社交聚会人数限制在6人以内。意大利的新型肺炎病例增加20000多宗，

即系旅行社，即系老板安排啦，呢啊跟住做啫， 系啦，系啦，咁我哋都乐意配合嘅。 费用上面都唔需要你特别负担啊，呢个都 系 老板搞埋啦，呢个 系系系。 OK， 好。头先讲过，有啲人就提话，而家本地团三十人咁好难做啊，呢个有啲话加到五十人啦，有啲咁嘅建议，你觉得点咧？ 咁人数梗系越多越好噶啦，不过问题就话你加到五十人，但系嗰个座位嘅要求，你有冇咁大架车咧？如果加到五十人嘅话，可能就七十座位噶咯，八十座位噶，边有咁大架车啊？ 嗯， 系嘛？ 系，所以都难啊，系咪啊？实际上，咁咪分两架车咯，两架车一团咁得唔得啊？ 导游企唔到两架车嘅。 哦，即系因为一定系跟住车，即系唔系计落车喺景点计起嘅，喺车上面都要导游都要出现两架。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嗯嗯嗯，好啦，嗱，头先都讲过啦，而家暂时有话接近200团登记咗啦，咁你讲个数量都唔多嘅，好多导游都仲未有公开嘅，咁点好啊？长远计点样先能够维持翻生计咧？ 咁即系你话要恢复以前咁嘅生计系仲。仲离好远嘅嗰个目标啦，咁但系有做好过冇，都总好过冇做嘅，所以都欢迎政府嘅决定，即系放宽咗呢个限制啦。但系如果要恢复香港旅游业嘅话咧，净系靠内需系远远不足够嘅，始终都系要靠外围嘅。即系外围所讲嘅就唔净止系国内啦，又或者外国啦吓，即系总之系香港以外嘅旅客噶。所以咧都好期望呢个健康码可以快啲实施咯，吓咁啊，大家可以通关，可以即系有啲外来嘅游客吓推动香港嘅旅游咁样啦。 而家都话搞紧旅游气泡嗰啲嘅，咁新加坡边有声气噶咯？边咁呢个帮到几多手啊？ 目前嚟讲，我哋最主要都系睇紧国内嘅市场嘅，因为国内嗰个人数始终系最庞大嘅，即系喺以往即系社会事件未发生之前，同埋呢个疫情未发生之前，国内嘅旅客咧系占咗旅游业八成嘅嗰个数量噶嘛， 嗯， 所以其实最主要咧，睇嘅都系国内嘅市场嘅。咁当然啦，我哋唔可以话净系做国内嘅嘛，一定系全世界一齐去做嘅嘛，吓。 嗯，嗱，若果真系通得翻啦，你觉得香港对内地客而家呢个环境下吸引力会唔会受影响咧？ 嗱，如果嗰、那个关即是通咗嘅话咧，我哋预计嗰个都系信心问题咯。 嗯， 应该都唔会好似以前咁踊跃嘅，吓，因为你始终。依家系国内嘅市民咧，怕咗香港噶嘛，唔系香港怕咗人哋噶嘛， 嗯， 啊，即系香港嗰、那个一直都未能够啊，将嗰、那个即系染疫人数咧，清零噶嘛， 嗯， 其实都有新增加，甚至乎有啲不明源头嘅， 嗯， 咁所以即使通关咗，内地人愿唔愿意即系报名过嚟香港？呢、這個我哋預期都唔係咁樂觀嘅，但係都係嗰句啦，有做好過，總好過冇做嘅， 嗯， 啊、都盡量去嘗試啦嚇。 好啊，咁多謝曬阿黃家毅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講到導遊嘅睇法。黃家毅咧就嚟自香港導遊總工會嘅理事長啊。電話87231 87231，講到咧本地團啊，而家政府就放寬可以去到三十人一團啦。星期五嘅時候，上個禮拜五嘅時候，23號開始就放寬咗啦。咁週末期間見到都業界就話反應麻麻啫。你又會點諗咧？有冇興趣參加咧？你嘅分析會係點咧？一齊傾下1872311 1872311。當然啦，如果你有參加過，就更加歡迎你打嚟一齊講下你呢個團嘅經歷會係點樣啦。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啊陳先生噶，陳生你好。 系咪我啊？ 系啊，陈生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 早晨，请你讲啊，陈生。 我就有个咁嘅构思哦。 好啊。 咁啊，香港政府同埋呢个深圳政府咧，就可以利用嗰、那个广大个深圳医院啊，嗬。 嗯。 咁样进行一个快速嘅检验，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啫，你话佢可以好似喺好短时间里边咧，大概系。用咗系个零两个钟头就可以有结果噶啦。咁喺咁，如果我哋香港旅行团咧组团去嗰度，首先就去嗰个医院去检测。咁检测嘅如果系OK 的话咧，就俾佢响深圳嗰个范围里边啲景点度玩玩三日两日。就必须7天之后咧，就再翻去医院 檢驗過之後再翻翻嚟香港。 嗯， 我嘅構思係咁樣。咁如果係呢個情況可以啦，相對嚟講，我哋香港亦都可以接收廣東地區嘅旅遊人士落嚟香港。咁樣會唔會係使旅遊業冇咁辛苦呢？ 嗯，總之快啲檢測有結果，都希望快啲可以聽你講翻內地翻深圳玩啦。呢個係 你喺深圳醫院嗰度，佢話又平啊嘛， 嗯， 又百零蚊啫嘛。咁如果佢係若果係陰性嘅，唔可以俾佢去玩三兩日咯。如果唔得嘅，就即刻用專車啊，好用咩好，送佢翻嚟香港入去檢疫中心。我諗咁樣會唔會？ 不，政府而家就話搞緊健康碼嗰啲嘅，咁其實按道理，如果陰性都俾你上啦，搞掂嘅話，即係大家 係啊。咁但係你要搞個健康碼已經係政府嗰度搞嘛。但如果你旅行者你自己嘅要求政府俾你。我呢關嘅時間，我哋係咪可以一早就出咗去呢 o k 嗱，呢個都係向外求啦，向翻即係香港以外地方求啦。 你本地遊 有冇興趣咧？你 啊，本地遊咯，我都去過兩三次噶啦。 疫症前啦，係嘛？ 係嚇、啊， 疫症之前啦， 係 嘛？ 唔係，就係、是、早一個月。 哦， 早一個月我都有去過。 嗯， 係嗰啲社區啊搞噶。 幾多人一團啊？嗰陣時咧？ 嗰陣時都有成40人啊！ 都得嘅咩？嗰陣時 係嚇 得嘅咩？嗰陣時定係早耐啲啊？ 早嗰陣 哦，嗰陣時得嘅。 國慶嗰陣時啊， 國慶 百幾人啊，十架車啊。 國慶嗰陣時得嘅咩？我都唔知添呢個。 係啊 ，OK， 可以咁樣做到咁樣嘅。 咁玩啲咩嗰陣時？ 嗰陣時都係參觀一下一啲去嗰個三門仔啊。 OK。 啊，系喎，系就真系好多人去啊！嗰阵时间一放宽，好似我琴日走去长洲系人山人海。 嗯， 你根本上就同搭车啊、搭巴士、搭船啊，所以肯定嚟讲，个个都系酒精搓手液啊，同埋口罩啊， 嗯， 都系有做到呢样嘢。 嗯，玩得安心啊，大都虽然你话人多， 系冇错，冇错，人多、 okay. 真系好似香港人，好似俾人。一系有啲咩放翻出嚟，好似爆炸咁样。 OK， 我上个礼拜四去长洲，同样去长洲，同样去食嘢，就冇人嘅。 咁、 okay. 啊，假期咧就好多人，好多人。 嗯、 所以我认为咧，我哋要走出去外边，吸引啲人翻嚟香港。 OK， 先至大家先有一线生机。 好，多谢陈生，同你倾到先啊。主力都系话谂下香港以外嘅地方可唔可以开拓嚟玩啊？陈生之后再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哎、早晨， 早晨，陈女士。 陈生嗰个构思，即系对外发展咁啊，梗系好啦。不过咧，即系而家疫情咁紧张，即系我觉得咧都系细心啲好咯。 嗯。 即系而家本地游咧，我就觉得系几好啦，因为我哋嗰、那个而家嗰个疫情都系零星个案啊嘛，系咪？咁、 嗯、 只要咧做好嗰个防疫措施咧，先喺本地里边搞好本地游先咯。咁就即系俾个旅游业。那個即係有個曙光先啦，係咪？咁我覺得咧，而家嗰個30人一團咧，即係你包埋司機啊、導遊啊嗰啲，咁即係得廿幾人，我又覺得咧，就即係人數係即係局限咗啦，係咪咧？即係團友都淨係團友計咯，嗰、那個司機導遊啊，另就唔好計在旅遊人數之內咯，或者即係。再擴大一步50人，咁啊，使到嗰個旅遊業咧，即係使到嗰啲都唔至於蝕啊嘛，即係唔好要人蝕咧。即係而家咁，即係嗰個環境咁困難嘅時候，咁啊就即係讓佢咧，即係有多少收益咧，維持員工嗰個生計咯，係咪？ 咁、你有冇興趣去啊？如果有得去本地遊， 咁本地遊咧，咁。我都會支持嘅，因為咧呢、這個都係其中幫助香港旅遊業復甦嘅一個一環嚟噶嘛，咁即係大家即係互相幫助啦。反正佢又你自己出去又有一個集體嘅即係旅遊係一個集體嘅嘅做法嚟噶嘛，好過你自己幾個人啊嘛，嗰、那個感覺係唔同嘅。咁我都會去嘅，加上即係佢個旅遊 即係而家嗰個設施咧做得幾好啊！即係嗰個防疫設施做得幾好啊！佢車前上車前上車後，佢都即係嗰個車廂都清潔啊嘛，全程戴足口罩啊嘛。不過響食飯嗰度咧，我咧就覺得咧，即係譬如限聚令同而家嚟咁嘅情況咧，同啲唔識嘅人食咧，我就反為建議食飯盒好過啊！即係安全啲咯，係咪 ？OK， 好，咁多謝曬阿陳女士先傾到呢度啊，都有興趣嘅對於本地遊，大家繼續打嚟講啊，1872311，1872311，本地遊放寬到30人啊，對你嚟講有幾大吸引力咧？幾十蚊去玩半日喺呢個環境之下，咁因為政府都有資助嘅，有200蚊嘅資助，不過俾旅行社啊講清楚先，呢個就係綠色生活本地遊嘅資助，每名旅客有200蚊資助旅行社去搞呢啲團嘅，咁所以計落嚟啊，可以減低旅行社嘅成本，所以團價咧可能都可以平啲嘅，咁有幾大吸引力咧？1872311，1872311，繼續打嚟傾下。咁頭先同導遊傾嘅時候咧，都提到其實咧成個旅遊界咧都好受影響嘅疫症之下，咁其中航空嗰度見到嘅情況係點噶啦？國泰方面之前就講咗大裁員啦，整體就話會裁咧8500個職位嘅，未來幾個禮拜咧會裁減大概5300個駐港嘅員工。咁港龍國泰港龍咧亦都要即時停止營運啦。咁另外啦，就算留得低嘅員工咧，據講都話要簽翻份新合約，咁當中底薪話會減啦。另外即係有關一啲嘅補貼啊咁嗰啲都會有上限嘅。咁嗰啲情況會係點咧？而家電話旁邊請位嘉賓一齊傾下先。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黄思敏在电话旁边一起倾噶，早晨黄思敏， 早晨啊， 系啊，可唔可以讲下你哋所知而家嗰个具体安排啲嘛？留得低个批先啦，咁而家点样噶？佢哋系咪要签新约？ 留得低咧，其实就要过到去个新嘅合约度嘅。咁我哋系有两个日子要注意。咁其实咧就系14日内就要决定签定系唔签，但系如果你喺头七日里面签咗咧，公司就会额外俾多少少金钱上嘅补贴我哋，奖励下你或者叫做津贴下你咁样意思咯。 呢个头七日都额外呢个定额定系点啊？每个月人工高啲咁定点啊？ 定额嘅就唔同职级可以分到嘅钱就唔同啦。咁而且就系喺某啲外籍同事佢哋嘅房屋津贴上面嘅问题啦，咁佢哋就可以额外可以得到一年嘅房屋津贴咁样咯。 呢、這个七日计啊，14日计系由边日计起嘅？ 就系、是、由上个礼拜开始计起，咁第一次第七日咧就会系28号晚上11:59，十四日就系11月4号晚上咯。 哇，咁都好快咯，其实都要三零注意。但你哋几时知道嗰个新合约嗰个内容嘅呢、這 个？其实都系大裁员嗰日知道嘅。 哦，即系都知啦，系啊。 系啊，嗰日即系好多信息一次过涌出嚟，咁就系包括新合约嘅内容啦，同埋一啲条款啦咁样。咁但系嗰日其实大家嗰、那个嘅精神状态都唔好啦，讲真，即系咁多同事走咗，咁就然后有份新嘅合约都唔系好睇得清楚边啲打边啲，咁有啲人就喺即系好惊恐嘅情况下，就觉得咦公司继续俾我留低，签住先啦咁样，咁就其实都唔知自己签咗啲乜，咁啊而家有啲就后悔啦。咁有啲就冷静啲嘅，就一直都系，反正都系有七日期限，即系第一个期限系七日，咁不如睇清楚先啦。咁大家就越睇越计，就发觉咦，就好似有啲问题出现。 系，黄师傅，你觉得啱？因为之前可能大家好留心，就有几多人被裁走啊，走嗰批啊，留意多啲。留呢批其实原来个约都唔同咗嘅，将会可唔可以同我哋再讲多少少呢个约？其实系咪好辣嘅呢、這个？大概系咪统一化人人一样嘅定点嘅？ 其实都几辣嘅，系啦，即系除咗薪金要减，即系方面啦，都仲有啲嘢。其实我哋觉得，系咪应该咁样写咧？ 不如讲下减人工先，减几多啊？嗰度点减法？ 嗱，减人工咧就唔同嘅职级有唔同嘅减幅。就其实主要最高嗰两层嘅机舱服务员嚟讲咧，系减系30%。冇得走噶啦。咁而其中有一个类别嘅机舱服务员咧，系减系差唔多40%嘅。 永久啊，係講緊。 嗯。 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個減幅真係太大。咁公司就成日同我哋講疫情嘅關係啦。咁其實呢個生意影響都可能係呢兩三年啊，2024年嘅時候就經濟應該會復甦翻啦，或者航空業都會復甦翻。咁我哋覺得，咁如果要捱嘅都係捱呢兩三年啫，咁冇理由係一個永久嘅薪酬改變啊嘛。 嗯，所以減人工呢度，我想問下佢減底薪啦，定係整體呢、這個即係三成啊，有啲嚴重去到四成啊，咁嗰啲係整體收入啊，定係仲有其他津貼嗰啲？ 只係底薪咋，其實其他津貼咧就有啲外籍同事啦，佢哋有永久嘅房屋津貼嘅、現行嘅合約上，但係喺新嘅合約咧，佢哋係冇噶啦。 OK， 係啦。 咁有冇條數大概計到實際上要減幾多人工咧？大概 哇，其實就係四五成左右咯，可以咁講。 嗯嗯，頭先你講除咗人工方面有變化之外咧，係咪其他有啲條款都辣嘅？你覺得 係啊，都有啲幾你估佢唔到嘅條款嘅。 例如咧， 例如就係寫明第時有啲咩事發生咧，你嘅強積即係強積金即係退休金啊。是有可能会被对冲的，写明在这里。其实我们就的看法就是政府来讲的大方向都是立法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件事啦。你没理由在这个政府已经有大方向的时候另一份新的合约而就写明我们会对冲強積金咁樣噶嘛，即係就覺得有少少係即係同一個正常嘅方向有啲背道而馳咯。 嗯嗯， 係啊。 呢個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啲條款你特別留意到啊？ 有一條咧就特別關於工會嘅，咁亦都係第一次見嘅。喺合約裡面咧就會提到，就算工會同公司簽訂咗啲乜嘢協議都好啦，啲會員其實係需要自己去信公司，跟公司讲我要享受工会的这个协议条文。其实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工会跟公司签订了一些协议呢，公司就会自动生效，而有时是更加会保障一些我们非会员的。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还有就是工会和公司以前有好多咁多年嚟，45年嚟，即系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协定，就好似喺呢一刻转身合约嘅时候，一笔勾销咁样，系公司单方面一笔勾销。 嗯嗯，新呢份约另外系咪一个长约嚟噶，定系点计啊？ 系啊，新呢一个咧，据公司所讲系一个长约嘅，永勾嘅，咁就成个薪酬嘅级别啊，咁样都会改变。 嗯嗯嗯，咁你见到就头先形容啦，都辣啦，头先讲减人工啦，另外加咗啲条款以前未见过而都加入啦。咁但系头先你话有部分同事就签咗啦，但另一部分嘅就等于头先讲七日个期好快，28号就嚟啦，系啦。咁而家点样啊？你哋策略上？ 策略上咧，我哋今日系会开一个紧急嘅会员大会先嘅，咁就即系听下大家嘅意见啦。其实。咁我哋知道啲同事大家各自都有去揾下律师啊，或者揾啲即係劳工权益啊不同嘅人嘅意见嘅。咁即係今日就大家坐埋一齐听一下，咁睇下大家问到啲乜嘢返嚟，咁大家就一齐集思广益，諗下可以下一步点做。 嗯，因为你哋当然会继续倾啦，睇下大家员工嗰个做法系点啦。不过见政府嗰边讲法啦，阿罗志光局长讲法就话，如果雇主话要取消原有合约，更改为一个新合约，理论上法例上系估唔到嘅，即系管唔到嘅。咁其实可以点样做咧？你哋倾完之后，其实有喺咁嘅环境下，会唔会即系所谓讨价还价嘅难度都相当高咧？ 都有一定嘅难度嘅，不过我哋都会真系再问清楚啲法律意见先啦，系啊。 因为你哋喺即系今次呢个势之下，又始终有啲讲法就话环球嘅都系咁裁员嘅啦。呢、這个系啊，你点睇呢啲说法咧？其实你可能都今次个势都可能真系咁噶咯，都系。 咁如果 公司仲係諗住留低剩低呢8000個員工嘅，咁其實都一定要即係對我哋負翻責任啦，即係都要喺一個合理合法嘅情況下去即係做呢一件過渡去新合約呢件事咯。所以其實即係我諗，除咗我哋公司都應該要即係好小心去處理啦。 嗯，而家唔系公司讲法，即系话你唔签呢个约就拜拜咁噶啦，都系。 唔签呢个约咧，就会被解雇。解雇系啦。 即系同之前其他被裁走嘅同事嘅处理一样啦，应该就 系唔同嘅。 系唔同嘅， 以前被处理嘅同事系被裁员。 哦。 咁我哋系被解雇。 哦，分别会点样嘅？ 分别就系、是、即系一个 termination。即系有啲員工嘅福利啦，即係終身嘅可以享受的福利啦，喺 termination 之下係唔會有嘅、公司甚至係可以將你列入黑名單嘅，因為係解雇。但係其他之前上星期離開咗我哋嘅同事，佢哋就係被裁員。咁如果佢哋應該可以享有嘅終身福利咧，佢哋就即係都可以繼續享有咯。 嗯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同埋我哋觉得即是我只是不同意新的条款呢，没有做错的嘛。即我见到我人工减四成，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很有问题。那不是我错嘛。那你没理由是用解雇这个形式去解决这件事咯。 好快问埋啦，剩翻半分钟。初步估会唔会有好多同事都未必签呢个约，定系环境下都唯有雇主签？ 我真系暂时好难估计，系啦，可能要过埋今日嗰、那个紧急会员大会先知道。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啦，黄思敏同你倾到先，多谢你啊，黄思敏咧就系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嘅主席啊，电话87231，头先听到啦，留得喺度嘅员工原来都要面对好多嘢噶，因为份约已经唔同咗，人工会减，条款会加，唔签嘅话咧，头先仲话用一个解雇方式去处理添，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啊，87231，9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被逐出境。但是第一次見到同類情況，認為有關案件與政治有關，較為敏感。明報報導， 城報報導，適逢重陽節三日連續假期，不少市民趁著秋高氣爽的天氣到郊外旅行，處處擠滿人群，不少人都無視禁聚令，多過四人聚集又除低口罩影相，恐怕會增加傳播病毒風險。至於本地旅行團，日前起放寬去到30人，香港旅遊業議會只復團兩日，暫時出團的數目不多。截至到星期六，已經有79間旅行社、近200個行程登記。旅遊業議會主席黃俊達表示，稍後會要求政府再放寬本地團人數上限，去到50人。成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港大委任新副校長的風波越鬧越大，多個團體和港大學生會的代表今日會舉行記者會，要求港大延後兩名新副校的委任安排和徹查兩人背景。繼新副校人選之一的清華工業工程系系主任申作軍被指是中共黨員之後，另一人選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龔鵬亦都捲入台底交易的疑雲。龔鵬被指協助時任中國科技部長徐冠華的女徐冰入讀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環境科學政策與管理學系，以換取資助研究。龔鵬委託港大回覆否認指控。《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昨日是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不少市民登高祭祖，懷疑有數目人士留下香燭火種，導致新界包括元朗、八鄉、屯門、米埔、上水、大埔、馬鞍山和沙頭角等地山火頻發，港島則漁涌的柏架山亦都一度受山火威脅。截至到昨晚九點，消防處已經收到79宗山火報告。《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在內地被控偷越邊境罪的12名港人遭到扣押深圳鹽田，至今已經超過2個月。12港人關注組連日在全球多個地區發起示威聲援，組織聲稱有38個地區的市民參與，其中在台北和英國倫敦等地示威規模較大。本港組織昨晚舉行網上直播集會作結，有被捕港人的家屬促請外界持續關注事件，吸引大約8000人觀看。信報報導， 星岛日报报道，据了解，水务署最新建议，搬迁象山村附近的荃湾二号食水配水库，去到葵涌东北部的岩洞区。水库连同比邻的用地，可以提供超过6000公顷发展公屋。房委会计划在用地兴建4000个公屋单位，可以容纳过万人。消息指，署方计划明年开展搬迁水库的勘查研究、设计和建造工程，随后进行环评，预料2029年完成搬迁。星岛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随着北半球进入冬季，全球新增的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数目正在加速上升，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疫情发展令人担忧，全球目前的希望都放在疫苗能够广泛应用的一日，等疫情可以平息下来。在这一日之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多时，全球民众出现抗疫疲劳实属正常，只是希望所有人能够坚持不懈，期待曙光的来临。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说，本港疫情有所好转，但始终未能够断尾，全球疫情持续严峻，本港经济要摆脱疲弱，加入内地内循环是关键出路。但是香港本地确诊个案一日未清零，一日没办法同内地正常通关，香港需要借鉴内地控疫的经验，果断推行强制全民检测，尽早实现本地确诊个案清零，为重振本港经济创造必要条件。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美国司法部起诉美国科网巨企 Google， 指它搜寻引擎服务严重妨碍公平竞争， Google 面临杀骨的可能。 Google、 苹果等科网巨企不单只令到美国可以维持全球科网业霸主的地位，更加是美国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帮手。美国当然不会给 Google 在美国以外的竞争对手机会，影响科网企业生态和全球的政经局势。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苹果日报》评论，寒战对中国而言不算是什么光荣的事，而是一场政治大冒险，是北韩前领导人金日成将中共摆上台的战争，是苏联出口中共出手的政治骗局，是牺牲几十万中国青年性命又得不到实质政治好处的错误决定。真正的危险在于借此大力鼓吹民族主义，鼓吹不怕动武或者采取军事行动解决争议。苹果日报评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点 吓，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系、是、多咗一点点新主持同新配搭啦。精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同陈善阳、程洁明、方健仪同沈达月，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嚟唔同嘅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嘅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2020年10月26号，本港增6宗确诊，一宗属本地感染，源头未明。 本地游旅行团人数放宽至30人，旅议会称出团数目不多。 李斌豪被台湾驱逐出境，台方称从事与居留目的不符工作。 疫情恶化，西班牙再颁紧急状态令，政府要求国会批准，维持半年。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0，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继续讲紧有关国泰裁员嗰件事啊，数目多嘅裁减咧就8500个职位，未来几个礼拜咧就会裁减大概5300个驻港嘅员工嘅。大家之前就留意好多裁嗰班人啦，咁但系其实被留低呢班人咧都要面对另一样嘢，因为国泰方面咧就话要签个新嘅合约噶，咁啊人工方面就会大减噶啦。头先听佢哋工会代表讲，实际上都减成4-5成添噶。头先听到就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主席啊黄思敏嘅讲法啦，亦都讲到啦，有啲条款咧就之前冇啊，而家都加落去啊，譬如有关嗰啲嘅对冲啊，又或者工会争取到嘅一啲嘅合约嘅话，咁嗰啲处理同之前都有啲唔同嘅，有啲新嘅条款出嚟。咁而且就话好快要做决定添咯，因为7日咧就系其中一个限期嚟嘅，咁啊28号之前如果做决定咧，就会有啲额外嘅所谓补偿或者一啲嘅补贴咁样啦，咁但系。点样啦？都要14日内咧，都要做呢个决定噶啦。咁大家点睇？打嚟讲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邱小姐噶，邱小姐你好。 系早晨。 早晨，邱小姐你好，系请讲啊。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系现任嘅国泰空中服务员啦。咁我亦都系将会被减薪嗰个职位上系最高嗰个职位啦，咁当然我系会减薪嘅幅度系非常之大啦。 幅度系几多度啊？百分比系？ 36% 或以上啦。 嗯。 咁跟住，然后其实喺呢几日，自从嘅公司发出咗呢个裁员之后咧，我自己多方面亦都有去了解啦，同埋去睇啦。其实根据香港嘅雇佣条例咧，第70条啦，如果国泰系单方面去改合约。同埋喺嗰個聘請條例上係咁多嘅大改變，其實公司係咪應該係要先解雇所有人，再重新聘請，再重新用呢個新嘅合約，而自愿簽署嘅人先係可以去接受呢份新合約。咁另外咧就係佢而家話如果唔簽嘅同事，佢會即時被解雇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度係應該係遣散，唔係話被解雇咯。之後佢要我哋簽一樣嘢，如果佢簽個 consent form 嗰陣時係有一封叫做 release letter， 咁呢一樣嘢咧就係好唔公平之下咧，佢係會奪走咗我哋多年嚟嘅員工機票嗰個退休福利。咁其實呢樣嘢係自國泰即是呢間公司成立。是那個 retirement fund 和這個退休的員工機票這兩樣東西是跟隨著的，但今次他是很無理地奪走。那 我解釋多一點這個福利是怎樣的，即是解僱之後都擁有的，這個即是退休之後都有那種福利是怎樣的，機票上面幫手手。 解雇其實是很難去講，因為我不知道你被解雇的原因，可能你是犯了事，或者某些公司覺得是 disciplinary action 的解雇，它可能是有權的，但是我覺得在今次這個 consent form 它是有少少拿這件事來是一個威脅我們咯。 即是損失了會是什麼，可不可以講到解清楚給我們聽。 就是好像當我退休的時候，我是沒有了這個享用員工優惠的機票。 Okay. 可能甚至是即是我們所謂可能外間即是市民了解的 10% 啦，或者你的家人啊，你的老公啊，你的仔女啊，即是直屬的。是啦。另外我想讲另一样嘢，即系刚才工会主席也有讲到啦，对冲呢方面当然是一个好危险的计时炸弹啦。咁同埋我希望大部分嘅员工了解，因为当你哋一签咗呢个新嘅所谓我哋嘅 COS20 啦，咁公司就会喺任何时间，因为公司亦都曾经在我哋个网址度讲过，唔排除有第二次嘅裁员。咁到时如果佢真系再大幅度裁员，咁所有嘢啦，个补偿啦，个薪金啦，甚至佢个赔偿咧，都会系跟住呢个新合约嘅计算方法噶啦。咁到时你可能最后系一无所有咯。 剛才你提過你都有看回一些僱傭條例那些，你就懷疑會不會是不合規矩的呢？但是看回勞工局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就在星期六問責節目，我們港台那裡，他提到呢， 我有聽， 他就說如果僱主要取消原有合約更改為新合約，理論上法例是管不到的，他這樣解讀。 所以其實我都非常之失望啦。幾時我聽到羅志光咁講，即係其實政府喺今次咁即係支持國泰航空公司，亦都係幾時擺咗咁多錢喺呢間公司？我真係唔理解點解政府一啲佢雖然佢話佢冇權參與啦，但係我相信佢某程度上佢都應該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勸喻，是要保住即係員工的飯碗咯。亦都不可以趁今次呢個機會去削減咁多福利。之前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公司其實是真係借住今次機會，係想將舊合約係重新去將呢份新合約推出之後，就將佢變成一個永久合約，將來留低嘅員工，日子好長嘅員工，佢哋係會損失好多，同埋佢哋喺依間公司係真係比死更難受咯。 見到你嘅位置都好兩難啊！而家咁，譬如你而家初步諗，你簽唔簽咧，周小姐？ 其實我最開頭一收到的那份合約，我跟其他同事一樣，我是很混亂，頭那兩天我是不停地哭，但是這兩天我真的不停地去看每一樣東西，我其實是選擇不簽，我是考慮是辭工的，因為我剛才跟你說了，我已經很快將會到達這個退休年齡的，但是我唯一不滿就是他拿走我的機票。所以就算我留低，我会签 consent form 之后，我亦都唔会喺呢间公司留一个好长嘅时间咯。只不过我系fulfill咗，我签咗，我可以攞翻我应得嘅嘢。 明白明白，好咁多谢晒阿邱小姐打上嚟啊，就话系国泰空姐嚟讲咗佢哋而家面对嘅处境啦。邱小姐就冇被裁可以选择留低，咁但系头先讲到即系新嘅合约嗰度好多嘅一啲要點俾大家知道啦，多謝曬邱小姐先。跟住來再聽下下一位聽眾吳小姐想講下本地遊嘅情況。吳小姐你好， 你好啊， 係吳小姐你好，請講啊。 我想話咧，其實而家咧放，而家都未完全個案，咁但係政府又未全民檢檢測，點解仲要點解要搞個本地遊咧？其實都好高危喎。嗱，你諗下，大家唔識嘅坐埋一齊食嘢，咁你諗下，如果其中一個係隱形者，咁點解你成團三十個？咁你都要隔離㗎啦，都要搵地方去隔離。咁如果你有摩托有幾團，有一兩個嘅，都好麻煩㗎。其實我覺得點解唔忍埋，即係咁耐冇得去旅行，我都好鍾意旅行嘅，但我都忍咗咁耐，點解唔忍埋啫？我又唔明喎，仲係而家仲係個街上好多人喎，真係實在係，其實好高危喎，就真係。所以啲人啲老人家公公婆婆唔戴口罩喎，除低個口罩，坐喺度，我話阿婆，咁你唔戴口罩啊？好焗噶嘛，咁你翻屋企啦，我話你翻屋企咪唔使戴口罩咯，你屋企咪有鬼啫，我你屋企係咪啊？我哋住公屋嘅見到好多啊，真係啲老人家，政府點解唔去管制咧？我又唔明喎，即係好多喎，即係你落街一落街已經見到通街都係人， 梗係唔俾嘅，要戴嘅街道而家要。 是啊，但是老人家 執行得不夠啦，你又覺得是啊。 梗係啦，根本佢嗰啲警察而家冇人出嚟遊行示威，點解唔去做嘢啫？咁多警察，因為每一區都要派啲警察喺度，咁你有一兩個唔使多一兩個，佢記㗎，嗰啲警察嗰啲阿公阿婆記㗎喎，罰錢啊嘛，真係捉一兩個罰錢咧。佢哋就驚 㗎 啦，開始。 OK， 好，多謝吳小姐意見，先同你傾到呢度，加強執法啦，大家出街就戴翻個口罩啦，多謝吳小姐啊。不過吳小姐都講到啦，香港疫情始終啊，而家都未能夠清零啦，仲有啲個案啦，尋日就六宗個案裏面有一宗不明源頭添。整體形勢上係點呢？過去週末期間嘅情況係點？大家咩觀察打嚟傾？1872311，本地遊會唔會考慮呢？另外國泰嗰度如果想繼續回應，可以大家一齊傾噶。电话旁边又请到个专家讲下香港疫情嘅情况，先请嚟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亦都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一齐倾下噶。早晨，曾医生。 早晨，主持。 系啊，不如又讲下个形势先，始终都仲系一宗源头不明，我哋点睇啊？你？ 嗯，从好嗰方面睇，就数字唔系话咁多，不过问题就如果真系佢个特性系属于源头不明咧，其实我哋就真系要即系提高警觉。而家其实我谂喺防控嗰方面，我谂广大市民都已经即系好习惯点样去做噶啦。咁而家反而就系话我哋点样去即系将一啲即系隐形患者喺个社区嗰度可以尽快即系将佢抽离开。咁有赖于即系我哋第一就系即系我哋嘅检测个服务咧能唔能够加强。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哋普罗大众市民咧，即系点样去防范得到即系有一啲隐形个案喺你身边，而你不被感染，导致到有啲群组个案发生啦吓。 嗯，今朝我哋又讲咗好多有关本地游放宽嗰度，去到三十人一团嘅，你点睇咧？你值唔值得咁做咧？ 嗱，即系譬如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咧，我都听到佢讲，就系、是即系其实每一位市民如果真系要参加呢啲本地游咧。唔係話唔得，不過問題就係話你自己要抱有一個心理準備，就係話如果你真係萬一其你個團裏面真係有人中招的話咧，你其實係有一個即係牽連性，即係話你有機會可能會即係導致到可能你都要被睇成係緊密接觸者要被隔離。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去參與呢啲嘅本地遊嘅時候咧，可能自己要抱有咁嘅心理準備。因為本地遊咧，雖然佢就即係佢有好多時間會走埋一齊啦。 嗯。 無論你搭車又好，食飯又好，或者去欣賞有啲嘅地方，當你除低口罩嘅時候咧，嗰、那個風險咧就相對地高啦。 嗯。但而家有啲限制措施，譬如車裏面唔可以坐多過一半人啊，另外就食嘢嗰度都跟翻平時普通食肆嗰種處理啊，講解嗰度有啲要求啊，唔好喺落車之後再點樣講啊咁嗰啲，幫唔幫到手呢啲？ 呢啲其實都會幫得到手嘅，因為其實如果你講搭車咁，好多時就即係你會睇成可能即係可能仲好過你搭公共交通工具，即係可能有陣時即係你公共交通工具都冇話限制一半。 嗯， 都系奉劝各位咧，就系如果你真系乘搭呢啲即系旅游巴或者咩咧，你都系最好打开窗，同埋你谨记你自己手部卫生，同埋记紧你嗰个口罩一定戴好。咁食嘢嘅时候不在话下啦，仍然系要遵守四人限聚嗰个做法啦。咁即系如果系的话咧，就真系嗱嗱临食完之后咧，就即系尽快戴翻口罩啦。呢样嘢我谂都系要睇翻，即系你自己嘅个人卫生。 即听你咁讲，如果大家做得足嘅，而家三十人一团都可以嘅，系咪？即系 嗱，而家即系要睇下跟住落嚟，即系点样执行啦。同埋咧，我谂监管嘅单位咧，就点样睇呢啲咁嘅本地旅游团？即系我自己觉得都系应该系要有一啲即系例行式嘅巡查或者抽查咧，睇下佢哋做成点嘅。呢样嘢我自己觉得，即系你都要政府都要知道佢做成点啦。即系唔系净系。佢個旅行團話俾佢聽，話俾我哋聽，佢自己做成點？但我自己覺得都要有抽樣嘅調查，或者抽樣嘅巡查，睇下佢哋點樣。 嗯。 咁另外一方面就反而就係嗰啲旅行團咧，如果係譬如屬於啲海上嘅旅行團，因為我自己覺得可能都會有啲係譬如即係遊艇啊，或者幾個遊艇喺埋一齊嘅海上導遊團啊，旅行團啦、啊，咁嗰啲咧其實。我反而會擔心少少，如果真係有舉辦的話，因為嗰啲就喺隻船隻嗰度咧，即係可能會好多時就諗住係咁大風咁即係咁空曠，其實唔戴口罩啦。咁依樣嘢反而係即係有一個即係危機性，但係因為大家喺個海上面有機會除低口罩。嘅時候，嗰、那個風險大啲 嚇。有啲譬如旅遊業議會，我見阿黃俊達就建議五十人一團添，可以放到點啊？睇你， 我自己都係覺得循序漸進啦。即係而家小市遊都即係睇下我哋嘅個情況點樣啦。因為始終我哋而家社區都仲係有啲不明源頭個案出現嘅。咁、即係如果我哋即係有啲模式做到出嚟係理想，而又即係發覺啊冇事的話。 咁你然後先至再商討究竟係人數方面可唔可以放寬啦、等等咯，自我自己嘅。 另外留意到咧，就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喺佢個網誌度啊，恢復經濟的關鍵裏邊就提到咧，就話喺呢個角度嚟睇啦，針對不同範圍目標群體嘅強制檢測。以致是大規模的強制檢測是必不可少的防疫工具，這樣不單止有利於控制疫情，也是可以恢復到這個經濟活動、創造一些有利的條件的。你覺得是不是需要一個大規模的強制檢測呢？香港你怎麼看呢？ 大規模的強制檢測，我想相信即第一法例上一定要有很強勁的支持才行，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個大規模係大到點樣啦？即係區域性啦，定還是只不過係某啲個行業嘅大規模嘅檢測啦？咁、我諗可能就需要釐清啦。你話全香港大規模嘅檢測，我諗相信就真係要諗清楚，因為咧牽涉嗰個範數啊，同埋影響我哋香港嘅經濟。香港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同埋一個結算中心股票市場，你好大機會咧。如果要進行呢啲咧，你要將你所有經濟活動停擺曬。咁你能唔能夠喺短時間之內停擺，即係譬如數天嘅時候，咁會點樣影響到我哋咧？我諗即係做之前一定要諗清楚嚇，因為我哋唔係一個簡單嘅城市，一個真係國際都會嚟。 係，佢就冇具體咁講，但係從行文啦，佢就話針對不同範圍目標群體嘅強制檢測。以至於是大規模的強制檢測必不可少的防疫工具，似乎個層次啦，這個大規模就應該比係針對不同範圍、不同目標群體咧係闊啲嘅啦，咁樣先有以此呢個概念嘅啫。但如果做到比嗰個針對某啲目標群體更大嘅範圍嘅檢測，係咪就等於頭先你所講要即係停擺幾日咧？還是可以翻工咁啊放工經過去驗咯？但係大家一定要去驗咯，咁得唔得咧？ 因為你要真係有意思嚟驗咧，就第一你短時間之內要驗曬啦。第二樣嘢就係你出嗰啲報告咧要夠快。第三咧就係你要鎖死咗啲人士咧，佢唔可以周圍走，因為咧你如果驗完之後你又周圍走的話咧，咁其實你萬一係一個確診者，你又到處去散播咧，其實係冇意思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如果你要做呢樣嘢的話咧，你基本上要成個城市係要停擺嘅，咁呢樣嘢係點解過去點解我諗特區政府佢冇諗，即係唔諗到做可能背後嘅原因都係因為咁樣。 如果可唔可以即係平衡經濟利益之下，就照強制大規模咁驗，但係照有得人周圍走咧，咁得唔得？嗱，哪怕你頭先你講啦，可能係你形容冇用啦，咁但係會唔會其實係效用打啲折咁，其實都仲有一定嘅用途咧？ 嗱，當然就永遠即係你有做，肯定係好過冇做嘅。而家其實講緊就係話，你做咗嗰樣嘢，希望嗰個成效可以達至到幾多。如果譬如大家都認為哦，依樣嘢係值得佢要去做嘅，唔理你所付出嘅金錢、勞力、人力、物力嘅，起碼都要定時定候再做多次嘅。咁嗱，咁其實就大家有個共識，依樣嘢就得噶啦。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純粹係睇嗰個。即係個原則啊，或者嗰個理念啊，即係唔好話做咗出嚟之後，發覺咦啲點解仲會有嘅咧？仲有啲個案咧？咁到時呢啲咁嘅個案咧，就正正就頭先講嘅，因為個都市冇真係停擺曬所有活動。 OK， 請半分鐘想快問埋，香港有冇能力自己做大規模檢測，還是都好似上次咁靠國家幫手都應該要？ 嗱，我諗其實就經過一輪即係鍛鍊啊，或者可能即係釐清啊。咁其實我自己覺得都有嘅，不過問題就要即係集合，即係無論公營私營嘅檢測人員幫手咧去做。咁當然就係話國家，我相信佢唔會即係唔會話唔派人落嚟嘅。如果真係我哋都係想再做的話，咁依個其實係由特區政府自己再去同中央去傾啦。 好，咁唔該曬曾其恩先，傾到呢度。曾其恩醫生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系你好， 早晨林生， 系就我就赞成咧，就系话大家各以各嘅之间，大家嘅风险差唔多的话咧，就可以呢个跑步旅游啦，大家可以咁讲。譬如咁我哋而家同新加坡嗰、那个比较接近啦，譬如测试啊个标准啊，测试嗰个比例啊，同埋大家感染个比例，如果大家嘅相同嘅风险差唔多的话咧，其实你即系等于每一个国家，即系同一个国另即系每一个省份，譬如我哋元朗区同屯门区。大家的比例都差不多的，咪開放佢咯。譬如講個例子，譬如你去到全世界，啊擴大到全世界，我覺得都是一樣嘢，個風險都是差不多嘅啫嘛。咁當然啦，你話同澳門，我哋有1%或者0.1%，人哋冇感染，咁唔開放，我覺得係好合理啦。譬如新疆都有呢一個有感染嘅，咁我哋可能話啊，新疆同呢個香港都可以。旅遊啦，咁我覺得就話呢個論點咧，我自己覺得就話應該係咪政府，你係咪要走去大家去政府，大家係要即係真係要食飯噶嘛，咁大家去食飯，咁你點解唔去做呢樣嘢咧？唔好玩咁多政治，玩咁多嘢啦，我覺得就係話。 但如果純討論咁啦，即係如果大家相約咁計零同零咁，大家相約一齊咁開放梗好啦。但如果你又有啲，我有啲。加埋會唔會有疊加咁？大家反而越嚟越多咁啊，驚唔驚？即係你有啲我有啲嘅時候通嘅話， 嗱係咁咪加。我覺得冇分別啊。譬如你喺元朗區咯，唔通我同呢個屯門區，哦呢區多咗嘅，咁我封咗城市咩？冇噶嘛。我哋譬如我哋個國家，咁你擴大到成全世界都同一樣啫嘛。好似早期你啊黃大仙區咁啊，好犀利嘅。咁我哋香港係咪其實正常嚟講，香港同或者其他個非黃大仙區，你應該學得國內咁樣就話咁都要減低來往，或者成好似國內嗰個省份都係咁樣去做啦。咁你擴散到全世界，我覺得都係正常。咁當然唔同嘅時間有唔同啦。譬如你某個百分比，呢個疫情變得好犀利，我哋七月嗰段時間變得好犀利嘅。咁咪充裕啦。都會落翻呢個某個百分比，又可以做翻咯。 Okay. 除非你話我呢只沙士嘅沙士一型、二型、三型，如果你話有唔同嘅咧，咁可能就另一個即係再 OK 睇啦，因為歐洲同埋東南亞好似都有一啲嘅唔同噶嘛。 OK， 好多謝曬林先生傾到呢度啊，陳女士啊，仲有陳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陳女士。 我就覺得參加嗰啲旅行團嗰啲人咧，本地遊嗰啲，咁其實佢哋之前係咪可以都？去做一個檢測，然後先至參加咧，咁就唔係淨係個導遊。咁同埋會有份去光顧嗰啲食肆咧，嗰啲員工啊，咁都或者旅遊巴司機，對唔住，咁咧都係可以俾佢哋去參加呢個檢測嘅。咁當然咧就我就建議咧就唔係佢哋自己付費，咁有1000-2000咁嚟去檢測佢自己。而是呢政府開放俾佢哋去檢測咯。咁其實政府都有個傾向，就係想話盡量多啲人去可以做呢個篩檢嘅。咁如果呢啲人係參加，咁當然啦，亦都冇乜話濫唔濫用啦。咁佢哋話我去旅行，咁我要檢測，咁係咪都係一個鼓勵佢哋多啲人嚟咧？咁樣咁如果你話成團啲人都檢測咗係陰性嘅，咁比較安心咯，大家都會 明白。OK， 好多謝陳女士嘅建議啊，傾到咗先。仲有何太想講國泰嘅，何太你好。 係啊，早晨啊。 早晨何太。 我想話講下國泰呢個企業咧，佢今次嗰個處理方法咧就好不濟咯。咁當然咧，這個武漢肺炎係會即係令到航空業受挫啦。佢要 downsize， 佢要裁員，即係裁員啦。佢要即係。整舊個架構，咁都有個期限噶嘛。咁你話用嗰個永久，俾人哋覺得呢個企業咧好冇良心咯，即係唔能夠即係你培養咗啲員工出嚟，咁你就放走咗佢。咁當要復甦嗰陣時候，你又要重新培養過。 但啲講法係咁嘅，始終喺新型肺炎之下咧，就環球航空業都要咁裁員嘅咯喎，有啲咁講。 我冇話佢唔裁員唔啱啊，但係問題就係話你俾人哋冇談判啦， 同埋你嗰個新嗰個合約咧係辣啊，即係你可以減辣噶嘛，同埋咧你冇一個你會設一個時限，如果你航空業即係你係一個承諾，如果你飆升翻嘅時候，你要俾人知道你會加翻人工嘅，加幾多嘅，一個即係有一個時間表， 共度時間嘅概念啦。總之艱難日子捱完之後要好景翻嘅應該。 即係你大公仔都希望我為一個有好嘅老闆噶嘛？如果個老闆唔好嘅，咁我仲留喺度做乜嘢？我不如轉行啦。 OK， 好多謝曬阿陳女阿何太，唔好意思啊，一個線路嘅問題有啲窒啊，呢、這個暫時同阿何太傾咗先，不過都明白阿何太嘅意思啊，多謝你打上嚟啊。好，跟住落嚟又講下，即係過去一個假期啦，咁即係長週末啦，今日都繼續公眾假期啦，尋日就重陽節。有人就參加本地遊，亦都有人咧就選擇喺重陽節咧都係做翻一個燈高祭祖噶。不過尋日就見到可能關事啊，呢、這個就見到好多地方都有山火喎。咁啊，見到尋日截至晚上九點咧，消防處就話收到79宗嘅山火報告。咁山火啲位置都唔少噶，新界方面元朗啦、八鄉啦、屯門啦、米埔啦、上水啦、大埔、馬鞍山、沙頭角都有噶。港島就話咧喺鰂魚涌白卡山嗰度都有受山火威脅。咁究竟具體嘅情況係點咧？而家電話旁邊請位區議員又傾下先，請嚟咧就係有嚟自元朗區平山中選區嘅張志揚區議員一齊傾下噶。早晨，張志揚。 係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係啊，元朗嗰度山火犀唔犀利啊？尋日見到。 昨日其實都好勁啊，因為其實都見到元朗其實周圍都有，就算即係邊一區都有。見到最勁嘅話，昨晚見到就係、是雞公嶺嗰邊，其實全部都係火咯。 始终重阳节啦，你寻日见到多唔多人上山扫墓咧？关唔关事咧？两嘢应该 其实都好关事，因为我哋有好多其实原居民，其实可能即系早瞓喺附近，咁佢哋就真系趁住重阳节即系呢一段嘅假期，咁佢哋就多数都系呢段假期话系即系上去咁扫墓咯。 但系意识够唔够咧？大家按道理即系要注意山火啊，另外就。清晒先至好宵夜啊，仲远离啲草啊，咁嗰啲应该大家都知啊，应该呢啲做得够唔够？你见到？ 其实我哋其实都讲咗好多年噶啦，但系就真系咁多年嚟，其实我哋见到嘅都系佢哋其实有好多时候意识都系唔系好够，因为佢哋有阵时就系可能佢哋宵夜，即系烧啲可能。啲化寶嘅嘢啊，咁可能佢哋見到未熄曬就走，或者有啲嘅話，我哋見到就係佢哋分分鐘可能喺個墳隔離有一啲野草、有啲雜草，其實佢哋都用火燒。其實呢兩樣嘢其實都好容易會搞到會有山火咯。 咁尋日所見咧，頭先講元朗嗰度你見都犀利啦，又頭先講，有幾多笪山火你見到啊？你自己有？ 我自己見到嘅話，我自己區裏面都可能旁邊其實都有兩三笪山火，淨係笪喎，即係可能佢個面積都比較大。咁琴晚嘅話，其實比較多嘅可能就係話見到就係話錦田嗰邊其實都好出名咯。琴晚因為琴晚見到錦田嗰邊，其實佢哋都有上網見到有新聞都係話可能燒到去九場附近啊。咁其實都影響到民居或者係影響到其他嘅一啲嘅一啲嘅建築物咁樣咯。 情況你都描述咗啦，又的確係枕住都有呢啲情況。作為區議員，其實有冇啲可以做嘅咧？呢啲或者同其實政府部門再聯絡啊，消防啊，或者做好啲防火教育啊，咁嗰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做咧？ 咁就首先啦，咁就當然話係好多謝消防，真係琴晚真係好辛苦啊！即係琴日勞碌咗成日。咁但係就如果你話真係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其實主要都係教育着手。咁其實都係話勸翻可能真係當地啲村民，真係叫佢哋話可能首先啦，唔好話用火去燒，即係燒啲隔離啲雜草先啦。咁其實咁樣真係會影響得好大。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都係話，點解佢哋唔可以用？手啊，或者用其他嘅工具去除草，一定要用火咧。咁其次就系话，咁就教育方面咯，主要都系用教育方面去同佢哋讲，因为香港现行法例真系好难会系有呢个惩罚机制去即系捉到佢哋去罚佢哋咯。 好啊，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啊，始终而家都系重阳期间啦。多谢晒张志扬先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张志扬咧就系元朗区议员，系嚟自平山中选区，咁佢都选区内都见到。 有數處嘅火頭啦，咁大家要注意翻啊。咁啊，今日都重陽節翌日啦，都可能仲有市民咧會去到登山啊、祭祖啊，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啊。提提大家先啊，嗱，而家黃色火災危險警告都生效緊嘅。24度，相对湿度76%噶。天文台预测今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提醒大家今日都干燥啊。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咧风势系会清劲添嘅。咁大家如果要上山嘅话，扫墓嘅话，一定要注意翻安全啦。寻日就见到截至晚上9点，已经有79宗嘅山火报告啦。咁希望今日唔好再听到呢啲消息啦。听一分钟阅读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散文家思果先生是我读中学时期深爱的作家之一，从他的散文我认识了写作散文的风格，什么人就有什么的风格。思果散文亲切温煦，学识幽默，人情和道理娓娓道来，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手头上的《香港之秋》这一本散文集，在书架上摆放了几十年的岁月啊，今日仍然历久常新，随时取下读一读，细味它的文字，我得到一种闲适的兴趣。万物静观皆自得。 好多年前，香港专栏遍地开花，十多份报章都辟有两三版专栏，专栏作者成行成市。思果特别写了一篇题为《专栏文章》的长文，副题是《谈红迈的容斋随笔》。他指出红迈是写专栏的高手，具有渊博的学问，才能够写得精彩。无论如何，专栏是香港的通俗文学，当然热闹多姿的《香港报章》杂志造就了香港专栏的一时之盛。 思果文字好，但如果他亦都加入了香港专栏作者的行列，天天生产一两篇散文杂文，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升任自如呢？我欣赏思果的文字。 我们在香港的人，秋天过去就打起精神来应付冬天，春天过去就鼓起勇气应命来挨天下的热。上天好似有啲唔好意思，突然太狠心。孟夏时节，雨季来临，湿果夹凉，虽然短暂，亦都系暑嘅舒缓。黄梅天回潮，叫人难耐，情愿烈日当空晒个干爽。然后系仲夏、季夏嘅酷热，梅晒掉咗，但系亦都好似将人赶到去墙角，躲也躲不了。好就忍受啦。 四季喺佢笔下，生动全神地出现在你眼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之秋》，作者思果，由大地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时间嚟到9:48，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系《千禧年代》。这个时候想关注一种病啊，银屑病。咁咧就见到香港银屑病友会咧，寻日就用一个切肤之痛为题啊，就喺今年嘅世界银屑病日咧，发布咗全港第一份嘅银屑病政策报告书。咁呢份报告书咧，包括有病友啦、照顾者同埋医生嘅经验啊，咁仲有一啲嘅倡议添，或者国际研究嘅方向添嘅。咁具体情况系点咧？请翻香港银屑病友会主席黎庆坤一齐倾下噶。早晨，黎庆坤。 早晨你 好，不如呢个讲你报告之前咧，就先同我哋听众又简单讲讲银屑病，好多人都听过啦，都有一定嘅认识噶啦。不过都想请你同我哋讲讲呢种病嘅特征系点，同埋香港嘅情况系点样。 好啊，咁银屑病咧，其实又称为皮癣，不过我哋都用翻个正名银屑病嗰度叫翻呢个病噶啦。咁香港大约有1000个人，有3个人有呢个疾病啦。咁全港我哋估计大约有20000到100000人有呢个银屑病嘅问题嘅。咁每年嘅新症咧都超过600多个。咁我哋病友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喺公營嗰邊去到應診呢個銀屑病嘅。咁但係而家我哋面對最主要嘅問題咧，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 銀屑病人咧喺公營嗰邊輪候時間好長，一個新症咧可能要等兩年半啊，甚至我聽過有啲四年以上先至可以去到即係。首次應診，咁好多病友咧喺呢段時間，即係首次應診之前咧，就有面對好多共病啦。咁除咗皮膚之外，例如其他一啲心血管疾病啊、肥胖啊，有啲甚至中風啊、眼睛虹膜炎啊。咁最嚴重嘅，我聽過有啲係抑鬱，咁甚至係有啲係去到自殺，有自殺傾向呢個問題。咁其實我哋今次做呢個研究報告咧，個名叫切膚之痛。其實那個皮膚問題咧，其實都好慘噶啦。但係咧，面對一啲共病咧，那個問題更加嚴重。咁我哋就希望社會大眾關注翻我哋而家個情況啦。 嗯，頭先你都描述過一千個有三個咁推算香港可能二萬人都唔罕見啦，絕對。可唔可講多少少其實呢個病個成因係點，同埋患咗呢個病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嘅？ 其實個病嘅成因咧，其實係一個免疫系統失調嘅問題嚟嘅。咁我哋嗰個免疫系統同正常人比較咧，就亂咗啦。將自己啲皮膚或者關節嗰啲位咧，就當咗外邊嗰個細菌咁樣，或者係一啲微生物，咁就自己個免疫系統攻擊翻自己，咁有發炎嘅現象。咁如果喺皮膚上邊咧，就變咗一個銀屑病嘅現象啦。如果喺關節嗰度，就有一個關節炎嘅問題。咁情況都其實幾慘嘅。好多時都俾外界誤會咗，以為我哋係發即係傳染得嚟啊！咁其實個病就唔係傳染嘅。咁同埋好多時我哋去到啲公眾地方咧，都俾人見到之後有啲歧視嘅現象咯，好以為我哋啊呢、這個人會唔會傳染㗎？咁又或者係去到啲公眾地方去游水咁樣啦，或者去運動場啦，俾人見到啲皮膚咁我哋見過甚至我自己啦去泳池游水，咁都試過俾人請上水嘅現象㗎。 OK， 咁而家头先你讲啦，如果用公营系统嘅话，要等一段时间啦，两年半啊、四年嗰啲都有嘅。咁但系一般医治系点样医法嘅咧？ 其实皮肤科嘅问题就好多时医生最初咧都会用翻皮肤药膏啦，咁搽药膏、搽类固醇药膏。咁但系个情况就一般嚟讲咧，好多病友都会反映翻，其实嗰、那个。效果唔係咁顯著，好多都係即係俾幾個月嘅藥膏我哋，咁但係我哋查咗之後咧，查啲類固醇藥膏咧都會有嗰、那個皮會薄咗啊，或者係控制唔到嘅現象啦，咁治療效果唔係咁顯著嘅，咁有陣時咧，醫生咧就見到我哋嗰個效果唔理想咧，就會俾啲口服藥我哋。咁但係口服藥嗰個情況咧，佢係比搽藥膏係好啲，但係食口服藥咧嗰個情況又唔係話咁理想嘅，因為食得耐咧會有其他副作用出咗嚟。即係一般我哋病友會食嗰啲叫甲氨蝶呤啦、環酵素啊咁會令到嗰個肝酵素升高啊、血脂啊。高血脂問題啊，高血壓嘅問題啊，咁其實都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病友我哋都反映到咧，即係喺公營嗰個體系裏面面對嘅問題，其中一個咧都係嗰個治療效果唔理想呢個情況啦。 嗯，咁如果假設負擔到啦，去到私營嘅話，佢哋有冇其他醫嘅方法嘅咧？ 喺私營嗰度就多好多選擇啦，咁會有啲新類型嘅藥物啦，叫生物製劑，嗰、那個就專係針對一啲我哋而家皮膚發炎啊或者關節發炎嗰個情況，咁類似係一啲標靶治療嗰個形式，咁知道邊個地方發炎，邊個因子發炎咧，專門針對嗰個地方就做一啲專門嘅控制啦，咁又唔會影響到其他，例如白血球啊，其他器官嘅問題。咁食我哋見到啦，嗰、那個情況好理想，咁控制亦都好有效。咁但係呢個治療方法咧，喺公營嗰邊咧，暫時未有引入啦。就算係有，都係好少部分喺一般用喺口服藥啊。 即係頭先講嗰幾種口服藥都用得唔理想嘅情況之下咧，先至可以轉介佢去醫院嗰度嘅。 嗯， 我哋個科比較特別嘅，我哋個科就唔係喺醫管局嘅，我哋個科喺衛生署嗰度先至有供應嘅。 嗯， 但係好奇怪咧，即係有效嘅藥物，例如生物製劑，只係可以喺醫管局嗰邊有咯，咁而家雖然有一個方法去喺衛生署嗰度有好嚴重，或者係用過幾種兩種藥物都冇效，就可以轉過去東區尤德醫院有個生物製劑診所，但係嗰個門檻都比較高，同埋都要過五關斬六將咁樣先至去到嗰個治療嘅，其實都幾困難嘅，我哋見到。 嗯，如果系私家咧，就佢未必要去到咁重症，都会肯开个头先你讲即系生物制剂噶啦。 系啊，系啊，只即系，但系个负担就会比较重啲咯。 要几钱啊？呢啲 病有如果有啲新啲，有啲旧啲啦，新型嗰啲药咧，差唔多要1万至1万2蚊个月，平均嘅都要。咁但系如果有啲平啲。舊少少嘅藥咧，其實都講緊5-6千蚊一個月嘅，其實都有啲分別，但係都對好多病友嚟講，都其實一個經濟負擔咯。咁我哋最近又做咗一個統計啦，即係我哋訪問咗148位病友，咁當中咧平均即係知道大家嗰個藥費負擔咧都要成4100蚊一個月，咁佔佢哋收入大約23%，好大部分嘅病友咧都覺得呢個費用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個負擔啦，咁都唔係咁容易應付得到，咁尤其是而家經濟低迷啦，咁大家都覺得即係未必肯再即係俾呢個價錢去到。醫治管理好自己的病，其實我們都擔心的情況會很多病友越來越差，可能有其他的疾病又回出來，可能對長遠來說對社會都是一個負擔來的。 嗯，剛才你說到在公營醫療體系裏面，其實架構上面有些，譬如有些衛生署，有些醫管局核下那些，我見你那個報告裏面都有些建議的，我跟你說說政策上面，你覺得政府怎麼幫到你們呢？ 其實政策方面咧，可以幫到我哋嘅地方其實有幾個嘅。咁例如放物質門檻啦，咁而家一般我哋用即係醫學界嘅指標嘅 PASS 100或者 PASS 75為例啦。咁好多傳統藥物咧都做唔到呢個指標嘅。咁我哋都希望衛生署可以放寬呢一個門檻啦。咁如果甚至可以用翻一啲生物製劑，咁其實個效果會更加理想嘅。咁另外就係撒瑪利亞基金嗰度咧，可以降低個門檻啦，簡化個程序。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咁頭先都講啦，衛生署其實可以提供更加多啲嘅藥物嘅。咁而家佢哋最多都係口服藥或者係照燈呢啲治療。咁如果可以更加引入多啲生物製劑，將生物製劑做咗個專科藥物或者係一般藥物，咁其實好多病人都可以受惠得到嘅。另外咧，咁因為而家嗰個問，其實最嚴重嘅問題係公營嗰邊個醫生真係唔夠，但喺私營嗰邊咧，其實有足夠嘅皮膚科醫生嘅，可以考慮一下公私營合作啦，例如醫療券咁，可以讓一啲比較嚴重或者新症嘅病友咁去私營嗰邊去到睇醫生，咁其實都可以即係疏理一啲排長龍嘅問題啊。資源配套的分配的問題，我們覺得這個可以長遠考慮一下的。 嗯，現在在公營和私營之間有沒有一些位置可以拿到那些藥的，還是一定不是公營就是私營？會不會有些剛才你說的基金可以資助你買藥，有沒有這些服務到你們的？現在 有一個的現在那個是聖亞各福群會和我們病人組織都有個合作，可以用較為平少少嘅價錢啦，咁一個藥物資助計劃，咁讓一啲喺私營嗰邊睇緊銀屑病嘅病友，咁用一個向聖亞各福群會嗰度申請嘅藥物資助咧，咁可以平少少嘅。 名額夠唔夠嗰度？ 都仲可以嘅，咁其實而家都開辦咗兩年啦，都好多病友已經受惠得到噶啦。 OK， 好，咁多謝曬阿黎憲坤先，多謝曬你講到即係銀屑病友嗰個情況啦，咁都。希望社會上面有多啲關注啦，點樣支援呢一群嘅患者？黎慶坤咧就係香港銀屑病友會嘅主席。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去到听朝八点钟，继续会有千禧年代时间，听日八点再倾啦，拜拜。